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不仅仅是在为曼联，他和我两个人自始至终一直支持的球队做他的首场表演，更是为曼联而迎战利兹联队。这也许是我们最痛恨的头号劲敌了。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卫身穿曼联色彩鲜艳的红色上衣，作为首发球员昂首步入球场。尽管那天天气又闷又热，但是老特拉福德看上去依然魔力不减。全场气氛既热烈又紧张，一如往常每一次与利兹联队交战的情景。球迷当中弥漫着潜在的敌意和真实的激情。大卫神色平静地走进了这一口沸腾中的大锅。他看上去很自在，仿佛他天生就属于这里。看他的样子，你可能永远也猜不出，实际上他也紧张地发抖。不过这一点恐怕只有我最清楚，因为他跟我一样，昨天晚上几乎一夜没睡。此外，开赛之前他还跑了无数趟厕所。我生命当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依旧是看见他顺着长长的通道走出来，来到赛场上。开赛前的几个小时，人们不时地跑过来告诉我，大卫会出色地发挥他自己的水平，他们很相信大卫一定会顺利的。可是我并不想听到这些，我可用不着谁来告诉我我的儿子会踢得怎么样。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好好看球，自己一个人做出判断，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那一天许多情感掺杂在一起了，这其中有愤怒，有骄傲，还有紧张。我一直乐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坚强的人，然而在那一天我却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桑德莱也一样。这就是他，另一块里程碑，另一个我们努力付出的一切的证明。那一天，难以置信的感人。说实话，比赛并不精彩，最后双方以0-0握手言和。不过，大卫踢得相当出色。他曾经有过一脚妙传给吉格斯，使得这名威尔士球员有机会凌空抽射，可惜那脚球被对方守门员扑救了下来。比赛结束以后，我过去找到大卫，结果费了半天劲儿也没有找出合适的字眼来表达我的感受，最后只好像往常那样给他一个结实的拥抱和亲吻。我简短地说，干得好伙计，踢得不错。大卫·贝克汉姆的另一块拼图也终于找准了位置，放了下去。不过整张拼图还远未成功。桑德拉和我开始对足球越来越上瘾，特别是对大卫在曼联的足球事业上瘾。周复一周，我们一再地让自己过这把瘾。 那场与利兹联队交锋的首场超级联赛比赛，成了大卫今后一切成就的发射平台。1994-1995赛季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虽然未能出场亮相，却也当上了替补。至少他得到了一件特殊的温布利上衣。这件上衣我已经镶进了镜框里，至今仍然挂在我们家楼梯边上的墙上。但是直到下一个赛季，大卫才真正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曼联也同样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圣诞的时候，他们还以12分之差在积分榜上落后于纽卡斯尔，但是在超级联赛的最后一天，他们却神奇地拿到了冠军。接着他们又以一场精彩的胜利横扫利物浦，捧回了足总杯，从而成为双料冠军。桑德勒和我几乎观看了1995-1996赛季的每一场球。那时大卫年仅19岁，在这个赛季当中，他开始真正成长为一名曼联球员。他巩固了自己在一线队伍当中的地位，并且对球队的成功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好几场球令人无法忘怀，一场是曼联以3-0击败博尔顿。在那场比赛当中，大卫带球奔跑中猛地来个急停，然后直接把球高高的搓给了保罗斯科尔斯，由保罗劲射得分。另一场是以6-0狂扫博尔顿，那场比赛整个曼联都踢疯了，大卫、尼基巴特、斯科尔斯、史蒂夫布鲁斯还有安迪科尔均有破门得分。还有一场是在1995年8月以2-1小胜布莱克本的比赛。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那场比赛当中，大卫攻入制胜一球。还有一场是以5-0大胜诺丁汉森林队，那是整个赛季倒数第二轮比赛，大卫又有两球进账。可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大卫近来已经小有名气，是在对布莱克本的比赛获胜以后。那一天我们跟他一起走到曼彻斯特的大街上购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会走到他的面前说：“干得好，小贝，漂亮，进球很棒，大卫，下个星期再给我们进一个那样的球怎么样？”当然了，这仅仅是出场明星的滋味，跟以后是不能相比的。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也的确乐意看到这一切，这无非是真正的曼联球迷想要表达一下他们对年轻球员的支持而已。整支球队的组合也令人感到赏心悦目，斯科尔斯、尼基巴特、吉格斯、史蒂夫布鲁斯、加里帕里泽、欧文，当然还有舒梅切尔，福格森创造了一个年轻与经验的完美结合体，这是一支洋溢着自信的球队。在整个赛季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这支球队以3-0完胜米德尔斯堡，再一次赢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赛后全队欢庆的时候，福格森找到大卫，用自己的胳膊搂着他说，这是一座我们能一直赢下去的奖杯，我们完全可以再接着拿5年的奖牌。当时有很多人都把曼联比作巴斯比的孩子，因为曼联如此的了不起，球又踢得那么棒。我至今仍保存着这些比赛的录像，就像我留着大卫所有为曼联出战的比赛录像一样。如果电视上转播球赛，我就会让林恩把他们都录下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错过了录像，我就会等他们一发行就去买上一盘。拥有这些录像带感觉真是不错，我总是喜欢把它们看了又看。如今这些录像收集已经很像回事了，他们都是大卫在每场比赛当中所获成就的永久记录。我们很想能把他们都传给大卫，这样的话有一天他就可以跟自己的儿子坐在一起看上的几盘。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当然获得联赛冠军仅仅是走完万里长征，也就是双冠王的一半。自从热刺在1961年成为第一家接连获得联赛杯和足总杯的俱乐部以后，双冠王开始逐渐成为英国足球的圣杯。这是你赖以衡量其他球队成就的标准。我知道，自从超级联赛开始以来，有更多的球队实现了这一目标。不过，这仍不失为一支伟大球队的真正标志。3月份，在维拉公园进行的对切尔西的半决赛，完成了那个赛季当中曼联对奖杯的最后角逐。这场比赛绝对称得上是经典，位列由我自己排名的6大最伟大球赛之一。当时我刚刚在内维尔身边的位置坐下，神经又紧绷上了。别人似乎都在谈论比赛，而我倒是宁愿在比赛气氛逐渐变浓时安静地待着。我注视着大卫和其他小伙子们一起在维拉公园球场上完成热身。这是一支奇怪的曼联球队，由多名早在4年前就赢得过青年杯的年轻球员组成，除了大卫，还有内维尔兄弟、尼基巴特和吉格斯、史蒂夫·布鲁斯和加里·帕里泽，这两位经验丰富的曼联中场防守搭档均因伤缺阵。 所以率领整支球队的重任就落在了充满灵感的法国人坎通纳肩上。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从一开始，曼联小伙子们就放开手脚来踢，他们似乎都卯足了劲儿，要豁出去打这场比赛。这种踢法曾经为他们在不计其数的不重要的赛事当中带来胜利。坎通纳着实令人感到敬畏，他的举动不愧为全队的领袖人物，正是他把曼联激发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虽说如此，不过切尔西也不是好惹的，他们队中拥有前曼联前锋马克修斯，他似乎卯足了劲儿，要让他的老东家懊悔当初让他走人。他不停地推动着那些伦敦人对曼联发起进攻。开场以后第35分钟，他带球换过大卫，接着把球传给来自荷兰的国际巨星古利特。古利特随即头球攻门，他的头球威力极大，直接穿越了舒梅切尔的食指关。比赛进行到中场时，曼联仍然落后对手一球。虽然如此，我却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会输掉这场球。这很难解释。不过，有时候你就是知道，你的球队一定会赢。而这，恰恰正是双方中场休息以后再次出场时我的感觉。当然，我没敢把我的想法告诉任何人。不过，我还是相当的自信。比赛进行到下半场时，我的自信就完全找到合理的依据了。曼联的天分和激情渐渐撕开了切尔西的防线。再次开球后仅仅过了10分钟，我们就扳平了比分。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坎通纳，是他把内维尔的传球摆渡给了安迪科尔，是他得以轻松破门。所有曼联球迷都兴奋地大叫起来，球员们也都在场上来回转个不停，庆祝自己进球。我也加入了欢庆的人群，一边为球队加油，一边盼望着他们再接再厉，拿下这场应该他们获胜的比赛。每位父亲肯定都想知道，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在重大比赛上打入制胜一球时，自己的感觉究竟如何？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就是在那一天。曼联射入扳平球以后不到4分钟，切尔西中场球员克雷格伯利就很有些托大的传了一脚侧勾球给守门员。不巧的是，那球竟然落在大卫的脚下。只见大卫带球晃过特里费兰，接着起脚用脚侧将球送入对方大门，帮助曼联以一球领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跳起来发疯似的欢呼雀跃。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